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48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真如品第52-3。儿时世尊赞巨寿善现言：善哉善哉，如今能为诸菩萨摩诃萨善说法要，汝之所说皆是如来威神之力，非汝自能。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于法真如不可得相，深生信解，知一切法无差别相，闻说如是诸法真如不可得相，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疑，不悔不退不默，是菩萨摩诃萨素能承办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具受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成就此法，素能承办所求无上正等觉也？儿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菩萨摩诃萨成就此法，素能承办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欲即承办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当与何诸？应云何诸？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即承办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当与一切有情住平等心，不应住不平等心；当与一切有情起平等心，不应起不平等心；当与一切有情以平等心与语，不应以不平等心与语；当与一切有情起大慈心，不应以嗔恚心；当与一切有情以大慈心与语，不应以嗔恚心与语；当与一切有情起大悲心，不应起恼害心；当与一切有情以大悲心与语，不应以恼害心与语；当与一切有情起大喜心，不应起嫉妒心；当与一切有情以大喜心与语，不应以嫉妒心与语；当与一切有情起大舍心，不应起偏当心；当与一切有情以大舍心与语，不应以偏当心与语；当与一切有情起谦下心，不应起骄慢心；当与一切有情以谦下心与语，不应以骄慢心与语；当与一切有情起智执心，不应起谄诈心；当与一切有情以智执心与语，不应以谄诈心与语；当与一切有情起调柔心，不应起刚强心；当与一切有情以调柔心与语，不应以刚强心与语；当与一切有情起利益心，不应起不利益心；当与一切有情以利益心与语，不应以不利益心与语；当与一切有情起安乐心，不应起不安乐心；当与一切有情以安乐心与语，不应以不安乐心与语；当与一切有情起无爱心，不应起有爱心；当与一切有情以无爱心与语，不应以有爱心与语；当与一切有情起如父母、 如兄弟，如姐妹，如男女，如亲族心，亦以此心应于其语。当与一切有情起朋友心，亦以此心应于其语。当与一切有情起如亲教师，如规范师，如弟子，如同学心，亦以此心应于其语。当与一切有情起如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摩诃萨如来应证等觉心，亦以此心应于其语。当与一切有情起应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心，亦以此心应于其语。当与一切有情起应救济怜悯复护心，亦以此心应于其语。当与一切有情起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心，亦以此心应于其语。当与一切有情起空无相无愿心，亦以此心应于其语。复次善行，若菩萨摩诃萨欲即成办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应自离害生命，也劝他离害生命。恒正称扬离害生命法，欢喜赞叹离害生命者，乃至自应离邪见，也劝他离邪见。恒正称扬离邪见法，欢喜赞叹离邪见者，应自修四净律，也劝他修四净律。恒正称扬修四净律法，欢喜赞叹修四净律者，应自修四无量，也劝他修四无量。恒正称扬修四无量法，欢喜赞叹修四无量者，应自修四无色定，也劝他修四无色定。恒正称扬修四无色定法，欢喜赞叹修四无色定者，应自圆满六波罗蜜多，也劝他圆满六波罗蜜多。恒正称扬圆满六波罗蜜多法，欢喜赞叹圆满六波罗蜜多者，应自住十八空，也劝他住十八空。恒正称扬住十八空法，欢喜赞叹住十八空者，应自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也劝他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恒正称扬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法，欢喜赞叹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者，应自住四圣地，也劝他住四圣地。恒正称扬住四圣地法，欢喜赞叹住四圣地者，应自修三十七菩提分法，亦劝他修三十七菩提分法。恒正称扬修三十七菩提分法法，欢喜赞叹修三十七菩提分法者，应自修三解脱门，亦劝他修三解脱门。恒正称扬修三解脱门法，欢喜赞叹修三解脱门者，应自修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也劝他修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恒正称扬修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法，欢喜赞叹修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者， 应自圆满菩萨实地，也劝他圆满菩萨实地。恒正称扬圆满菩萨实地法，欢喜赞叹圆满菩萨实地者，应自圆满五眼六神通，也劝他圆满五眼六神通。恒正称扬圆满五眼六神通法，欢喜赞叹圆满五眼六神通者，应自圆满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劝他圆满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恒正称扬圆满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法，欢喜赞叹圆满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者，应自圆满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劝他圆满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恒正称扬圆满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法，欢喜赞叹圆满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者，应自圆满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也劝他圆满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恒正称扬圆满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法，欢喜赞叹圆满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者，应自圆满无妄施法恒诸舍性，亦劝他圆满无妄施法恒诸舍性。恒正称扬圆满无妄施法恒诸舍性法，欢喜赞叹圆满无妄施法恒诸舍性者，应自顺逆观十二支缘起，亦劝他顺逆观十二支缘起。恒正称扬顺逆观十二支缘起法，欢喜赞叹顺逆观十二支缘起者，应自知苦断集正灭修道，亦劝他知苦断集正灭修道。恒正称扬知苦断集正灭修道法，欢喜赞叹知苦断集正灭修道者，应自起正欲留果智，而不正实际得欲留果，也劝他起正欲留果智，即正实际得欲留果。恒正称扬起正欲留果智，即正实际得欲留果法，欢喜赞叹起正欲留果智，即正实际得欲留果者，应自起正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智，而不正实际得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亦劝他起正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智，即正实际得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恒正称扬起正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智，即正实际得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法，欢喜赞叹其正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智，即正实际得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者，应自入菩萨正性离生位，也劝他入菩萨正性离生位。恒正称扬入菩萨正性离生位法，欢喜赞叹入菩萨正性离生位者，应自严净佛土成熟有情，也劝他严净佛土成熟有情。恒正称扬严净佛土成熟有情法，欢喜赞叹严净佛土成熟有情者，应自起菩萨神通，也劝他起菩萨神通。恒正称扬起菩萨神通法，欢喜赞叹起菩萨神通者，应自起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也劝他起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恒正称扬起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法，欢喜赞叹起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者，应自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 一劝他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横正成阳，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法。欢喜赞叹，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者，应自摄受圆满受量，也劝他摄受圆满受量。横正成阳，摄受圆满受量法。欢喜赞叹，摄受圆满受量者，应自转法轮，也劝他转法轮。横正成阳，转法轮法。欢喜赞叹，转法轮者，应自摄护正法令住，也劝他摄护正法令住。横正成阳，摄护正法令住法。欢喜赞叹，摄护正法令住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即成办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与如是法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如是住。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若如是学，乃能安住所应住法。若如是学，如是安住，则与色得无障碍，与受想行识得无障碍，乃至于转法轮得无障碍，与正法住得无障碍。所以者何？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从前即来，不摄受色，不摄受受想行识，乃至不摄受转法轮，不摄受正法住。何以故？善现。色不可摄受故。若色不可摄受，则非色。受想行识不可摄受故。若受想行识不可摄受，则非受想行识。乃至转法轮不可摄受故。若转法轮不可摄受，则非转法轮。正法住不可摄受故。若正法住不可摄受，则非正法住。说是菩萨所住法时，2000菩萨得无生法忍。第二分，不退转品，第53。儿时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我等当以何形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如实知诸异生地、诸声闻地、诸独觉地、诸菩萨地、诸如来地，如是诸地虽说有异，而与诸法真如理中无变异、无分别，皆无二、无二分。是菩萨摩诃萨虽实悟入诸法真如，而与真如无所分别，以无所得为方便故，是菩萨摩诃萨即实悟入诸法真如，虽闻真如以一切法无二无别而无挚爱。所以者何？真如与法不可说一，不可说异，不可说聚，即不聚故。法界乃至不思议界亦复如是。是菩萨摩诃萨终不率耳而发语言，诸有所说皆引义力，若无义力终不发言。是菩萨摩诃萨终不观他好恶长短，平等怜悯而为说法。是菩萨摩诃萨不观法师种性好恶，唯求所说微妙法义。善现。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具如是等诸形状相，应以如是诸形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儿时善现复白佛言：何等名为诸形状相？佛言：善现，诸法无形无状， 无相，当知是为诸形状相。据说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无形状相，是菩萨摩诃萨与何转故名不退转？佛言：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与色转故名不退转，与受想行识转故名不退转，与眼处转故名不退转，与耳鼻舌身意处转故名不退转，与色处转故名不退转，与声香味触法处转故名不退转，与眼界转故名不退转，与耳鼻舌身意界转故名不退转，与色界转故名不退转，与声香味触法界转故名不退转，与眼识界转故名不退转，与耳鼻舌身意识界转故名不退转，与眼处转故名不退转，与耳鼻舌身意处转故名不退转，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转故名不退转，与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转故名不退转，与布施波罗蜜多转故名不退转，与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转故名不退转，与内空转故名不退转，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转故名不退转，与真如转故名不退转，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转故名不退转，与苦圣地转故名不退转，与极灭道圣地转故名不退转，与四念住转故名不退转，乃至与八圣道之转故名不退转，与四境律转故名不退转，与四无量四无色定转故名不退转，与八解脱转故名不退转，与八圣处九彻底定十遍处转故名不退转，与空解脱门转故名不退转，与无相无愿解脱门转故名不退转，与三乘十地转故名不退转，与菩萨十地转故名不退转，与陀罗尼门转故名不退转，与三摩地门转故名不退转，与无眼转故名不退转，与六神通转故名不退转，与佛十力转故名不退转，乃至与十八佛不共法转故名不退转，与三十二大实相转故名不退转，与八十随好转故名不退转，与无妄施法转故名不退转，与恒诸舍性转故名不退转，与一切智转故名不退转，与道相智一切相智转故名不退转，与一生地转故名不退转，与声闻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转故名不退转，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转故名不退转，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转故名不退转。何以故？善现，色自性无所有，受想行识自性无所有，如是乃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无所有，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无所有，是菩萨摩诃萨以中不住故名为转，有不转故说明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知，是名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不此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终不乐观外道沙门婆罗门等形象言说，比诸沙门婆罗门等 予所知法，实知实见，或能施设正见法门，无有是处。菩萨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与佛善说法毗那夜，不生疑惑，与世间事无戒禁取，不堕恶见，不执世俗诸吉祥事，以为清净，终不离境诸于天神，如诸世间外道所示，决定不以种种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幡盖、祭月灯明供养天神及诸外道。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只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佛此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不堕地狱、旁生、鬼界、阿素罗中，亦不生于卑贱种族，为旃陀罗、不结沙等，亦终不受善揣、板泽、无形、二形及女人身，亦复不受盲聋、阴哑、攀薄、癫痫、痤漏等身，一中不生无暇时处。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只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复此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常乐受行，实善业道，自离害生命，也劝他离害生命，恒正称扬离害生命法，欢喜赞叹离害生命者，乃至自离邪见，也劝他离邪见，恒正称扬离邪见法，欢喜赞叹离邪见者，是菩萨摩诃萨，乃至梦中亦不现起十恶业道，况在觉时。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只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复此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普为饶益一切有情，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恒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常无间断。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复此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所受持、思维、读诵、契经、应诵、记别、奉诵、自说、缘起、本事、本生、方广、悉法、譬喻、论义，一切皆令究竟通力，以如是法常乐布施一切有情，恒作是念：云何当令诸有情类求正法愿，皆得满足，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复持如是法施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复此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与佛所说甚深法门，终不生于疑惑犹豫黑过。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见有法，若色若受想行识，可与其中疑惑犹豫，如是乃至不见有法，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与其中疑惑犹豫。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复此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成就调柔身与意业，与诸有情心无挂碍， 恒常成就、慈悲喜舍等，其相应身与意业，决定不与无盖共居。所谓贪欲、嗔恚、昏沉、睡眠、吊举、恶作、一盖，一切随眠皆以摧伏，一切劫伏随烦恼缠皆永不起，入出往来心不迷谬。恒时安住正念正知，禁止威仪行住坐卧，举足下足亦复如是，诸所有旅闭观其地，安详细念直视而行，运动语言曾无足报。闪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复次闪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所受用、卧具、衣服，皆常相结，无诸臭秽，亦无垢腻、己湿等虫，心乐清华，身无疾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身心清净，非如常人，身中恒为八万护虫之所侵蚀，而已过。是诸菩萨善根增上，出过世间，所受身形内外清洁故，无虫类侵蚀其身。如如善根渐渐增益，如是如是身心转净。由此因缘，是诸菩萨身心坚固，欲于金刚，不为委员之所侵恼。所谓寒热、饥渴、蚊、盲、风、日、毒虫、刀杖等类，及诸缠结不能侵恼。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云何常得身与意境？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如如善根渐渐增长，如是如是身与意境，由善根力所除浅故，穷未来际毕竟不起，由此常得身与意境。复次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身三、语四、意三妙行，常现在前故，一切时身与意境，由此境故，超过声闻及独觉地，已入菩萨正性离生，不正实际，常乐成熟，一切有情，严净佛土，由思常得身与意境，住菩萨位坚固不动。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不重利养，不寻名誉，与诸饮食、衣服、卧具、房舍、资财皆不贪染，虽受十二度多功德，而于其中都无所事，毕竟不起浅贪、破戒、愤恚、懈怠、散乱、愚痴，基于种种烦恼缠结相应之心。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觉慧坚猛，能深悟入， 听闻正法，恭敬信受，细念思维，就近理去，随所听闻是出世法，皆能方便汇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理去。诸所造作世间事业，亦以般若波罗蜜多汇入法性，不见一事出法性者。设有不与法性相应，亦能方便汇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理去，由此不见出法性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否则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设有恶魔现前化作八大地狱，复于一大地狱中化作无量无边菩萨，皆被猛焰焦彻烧燃，各受辛酸触毒大苦，作是化仪于不退转诸菩萨言：此诸菩萨接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机故，堕如是大地狱中，恒受如斯种种巨苦。汝等菩萨既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机，亦当堕此大地狱中，受诸巨苦。佛受汝等大地狱中受极苦际，非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句，是故汝等素应舍弃大菩提心，可得免脱大地狱苦，生于天上或生人中，受诸福乐。是时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见闻此事，其心不动，亦不惊疑，但作是念：受不退转记菩萨摩诃萨若堕地狱旁生鬼界阿素罗中，必无是处。随者何？不退转位菩萨定无不善业故，亦无善业招苦果故，诸佛定无虚诳语故。如来所说皆为利乐一切有情大慈悲心所流出故，所见闻者定是恶魔所作所说。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复此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设有恶魔作沙门相来至其所，说如是言：如先所闻，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令素圆满，应修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令素圆满。如是乃至应证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闻皆为邪说，应速弃舍，勿谓为真。又如先闻应于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弟子，从出发心乃至法住，其中所有功德善根皆生随喜一切合集，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求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闻亦为邪说，应速弃舍，勿谓为真。若如舍彼所说邪法，我当教汝真实佛法，令汝修学即证无上正等菩提。汝先所闻非真佛语，是闻诵者虚妄转机，我之所说是真佛语，令汝速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语，心动惊疑，当知未受不退转机，彼与无上正等菩提犹未决定，未明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语，其心不动，亦不惊疑，但随无作无相无生法性而住，是菩萨摩诃萨诸有所作，不信他语，不随他教， 而修不施波罗蜜多，不随他教而修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随他教而去无上正等菩提，当知如是菩萨摩诃萨已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善现如漏尽阿罗汉，诸有所为，不信他语，现正法性，无惑无疑，一切恶魔不能轻动，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一切声闻、独觉、外道、诸恶魔等不能破坏，折服其心，令与菩提而生退趋。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决定已住不退转地，所有事业皆自审思，非但信他而便起作，乃至如来应征等觉，所有言教尚不轻而信受奉行，况信声闻独觉外道恶魔等语而有所作。是诸菩萨，诸有所为，但信他行，终无是处。何以故？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见有法可信行者。所以者何？善现，是诸菩萨不见有色可信行者，不见有受想行识可信行者，亦不见有色真如可信行者，不见有受想行识真如可信行者，如是乃至不见有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信行者，亦不见有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可信行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破此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设有恶魔作比丘相，来意其所，常如是言：汝等所行是生死法，非菩萨行，非有此得一切之智，汝等今应修尽苦道，速尽众苦，证不涅槃。是时恶魔即为菩萨说堕生死相似道法，所谓骨想，或轻瘀想，或脓烂想，或膨胀想，或虫食想，或异翅想，或慈或悲，或喜或舍，或四境虑，或四无色，告菩萨言：此是真道真行，如用此道此行，当得预留果，乃至当得独觉菩提。如有此道有此行故，速尽一切生老病死，何用久受生死苦为？现在苦身尚应厌舍，况更求受当来苦身？亦自审思舍先所信。善现，是菩萨摩诃萨闻彼语时，其心不动，亦不惊疑，但作是念：今此比丘益我不少，能为我说相似道法，令我识知此道不能证预留果，乃至不证独觉菩提，况当能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作此念已，深生欢喜，复作是念：今此比丘甚为益我，方便为我说藏道法，令我识知藏道法已，与三乘道自在修学。善现，时彼恶魔知此菩萨身心欢喜，复作是言：多哉男子，如今遇见诸菩萨摩诃萨，常时勤行，无异行否？为诸菩萨摩诃萨众，经如尽切杀数大劫，以无量种上妙衣服、饮食、卧具、医药、资财、花香等物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净切沙等诸佛世尊，复于净切沙等佛所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修行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 乃至净切沙等佛所修一切智，修道相智、一切相智，是诸菩萨摩诃萨众亦清净成事如净切沙佛，与诸佛所请问无上正等觉道，为作是言：云何菩萨摩诃萨安住无上正等觉道？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修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修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修无眼六神通，修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修三十二大事相八事随好，修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修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修顺逆观十二支缘起，严净佛土成熟有情，修诸菩萨殊胜神通，修圆满受量，学转大法轮，护持正法令得久住，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净切沙等诸佛世尊如所请问，次第为说：是诸菩萨摩诃萨众，如佛教诲，安住修学，经无量劫炽然精进，尚不能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况今汝等所修所学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虽闻其言而心无疑，不惊不恐，无疑无惑，备复欢喜，作是念言：今此比丘极多益我，方便为我说藏道法，令我知此藏道之法决定不能证预留果，乃至不证独觉菩提，况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善现，使彼恶魔知此菩萨心不退屈，无惑无疑，即于世处化作无量比丘形象，与菩萨言：此诸比丘皆于过去勤求无上正等菩提，经无量劫修行种种难行苦行，而不能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今皆退证阿罗汉果，诸漏已尽，智苦边际，云何汝等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见闻此已，即作是念：定为恶魔化作如此比丘形象扰乱我心，因说障碍相似道法，必无菩萨摩诃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至圆满位，不证无上正等菩提，退堕声闻或独觉地。而使菩萨复作是念：若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至圆满位，不证无上正等菩提，必无是处，乃至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至圆满位，不证无上正等菩提，必无是处。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恒作是念：若菩萨摩诃萨如诸佛教精勤修学，常不远离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所设妙行相应作意，常不远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常以方便劝诸有情精勤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决定不退六波罗蜜多，乃至决定不退一切相智，必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恒作是念： 若菩萨摩萨，觉知魔事，不随魔事；觉知恶有，不随恶有语；觉知境界，不随境界转。是菩萨摩萨决定不退六波罗蜜多，乃至决定不退一切相知，必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若菩萨摩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萨。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萨，闻佛世尊所说法要，身心欢喜，恭敬信受，善解意趣，其心坚固，欲于金刚，不可动转，不可引夺，常勤修学六波罗蜜多，心无厌倦。也劝他学六波罗蜜多，心无厌倦。善现若菩萨摩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卷第448。